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伴着频率的触碰，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。每时每刻，连接世界第一时间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我曾相信，我的未来不是梦。 小小鸟，也能寻得一个温暖的怀抱。 可流水带走了光阴的故事， 改变了一个人。 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？ 谁给你做的嫁衣？ 谁在等你？ 你在等着谁？ 所有的故事只能有一首主题歌。 现实往往比命运还残酷， 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。 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， 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。 时光悠悠，青春渐老， 夕阳西下，倦鸟已归巢。 这世间无数的老情歌，无需编剧，已成了专属你的经典。最美时光，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怀念一位熟悉的陌生人，他叫做陈志远。你可能不太记得这个名字的主人，但是你一定听过他编曲和作曲的歌。据说在80年代，有80%的台湾主打歌都是由他来负责编曲。还有未经证实的传言说，陈志远是华语乐坛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靠编曲就挣到了1亿酬劳的编曲人。他甚至可以10分钟写一首歌，坐在录音室里即兴就可以编曲。也许传闻都是虚的，作品有时候会代替他的主人开口说话。我们在提起陈志远的时候，总是会下意识地说到他是一个编曲大师，而实际在作曲方面，他也是一个被遗忘的熟悉的陌生人。他写了很多很多的好歌，却无人知晓作曲的人的名字。他第一首公开发表的作品应该是在83年的时候，为那个时候风头正劲的陈彼得写了一首《蝉娥》。第二年在其那张名垂千史的《此情可待》专辑当中，陈志远又贡献了最重要的主打歌《最后一夜》。 是。

是我故意用无心的话，针针刺痛着你。谁又察觉在我的心里颤抖？是我故意如冰一样来令你难受。明明是爱你，又要疏远你，谁人不想拥有？直到一天当我走，明白你难受，留恋至多天痛苦，仍然必须分手。唯有忍心逼你走，从没有忘旧。谁可知今天有多久？来让我心你内疚。又在说背着良心的话，可知我也受够。曾为你我独过于漆黑中颤抖，例说你我是全不适合，才是最难受。完全是骗你，为了深爱你，柔情不敢拥有。如当一天当我走，明白你难受，留恋至多天痛苦，仍然必须分手。唯有忍心逼你走，从没有忘旧。谁可知今天有多久？来让我心灵内，如当一天当我走，明白你难受，留恋至多天痛苦，仍然必须分手。唯有忍心逼你走，从没有忘旧。谁可知今天有多久？我让我心灵内疚。